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下午的5:05，欢迎各位来到 FM982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因为上周经历了一周，大家都只能在小视频当中看到我，我知道你们可能也没有想我，但是我很想你们就对了，很想这个直播间。欢迎各位来到潮流梦工厂，今天是周三辣妈正传的环节。那今天呢，和我一起来到直播间的依然还是我们每到周三母婴环节的老朋友，来自金宝贝的 LC， 欢迎一下。 好，大家好，我是 LC。 上周三没有跟我一起上节， 真是 赋闲在家。 哎呀， 有没有很无聊？ 天哪，简直都找不到人生的价值感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平台可以蹦你的金句，是不是？ 哎呀，真是。 所以今天准备了多少的育儿金句要来这里跟我们的辣妈伙伴们分享？ 我努力今日迸发出一些 什么100条都太少哈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活力982，也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了。今天呢，可以先率先预告一下，在我们的潮流风向标资讯的环节当中，我会设置一个超赞的育儿神器猜猜猜的环节。就是你知道很多的育儿神器，包括其中有一件我今天刚才给 LC 展示了一下， 是的， 他都没有猜出来是干嘛的哟所以辣妈酷爸们，是时候见证你们真正的实力的时候了。如果你猜对这些东西是干嘛的，就可以立刻免费拿走。 真的是， 我可以寄快递给你们。 对，我就不只是一样没猜出来，我是三样，我捏了半天，甚至我刚才有一个还闻过了，我已经是 望闻问切是吗？ 对，已经有 老中医的手法都使上了。 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满足好奇心的方式，我都没有猜出来是什么。 而且关键他还是相关行业的从业者。 是，哎呀，惭愧了。 主要是因为现在商家就真的是无所不及，无所不及。等会儿。一个星期没有上节目，突然不会说话了。总之吧，就是无孔不入。 没错， 就是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办不到的。所以这些育儿神器，各位摩拳擦掌了吗？想要关注到今天这个免费抢育儿神器的环节的话，一定要加入到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什么话题呢？我们这个就是全屏的下方已经写出来了哈，稍后来跟大家好好的聊。首先进入到今天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资讯的第一条说到的是，刚刚经历了五一的小长假，所以难免会有辣妈酷爸们带着宝宝们一起去什么走亲访友啊，或者是就邻居家呀、好朋友家、年龄相仿的小朋友们可以一起约一下呀。 没错， 你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就是经历过跟长辈们在一块儿、然后通常呢你也不能说那些长辈们没有当父母，有的他们其实已经孩子挺大了，就是他们在跟你接触的时候会做出一些他们觉得很好心，是想逗你开心的一些举动，但是在你看来是很不舒服的。你有这样的儿童的童年阴影吗？ 有啊，我这种童年阴影还挺多的。比如那时候小时候身体就已经开始发福了 人家是中年发福，你童年发福、 可能是营养确实吸收的比较好然后我们家来了一个亲戚，然后看见说，嘿，看着腿粗的，我说 他们说像象腿之类的，我小时候也被这样形容过。 就是他可能想表达的一种，就是我非常的健康，对，然后又想到你说夸一个壮实，毕竟是一个女孩，又想就一下就 话到嘴边，突然找不着形容词，只能说嘿，这腿粗的， 这腿粗的， 说的也是客观事实。 这一句话，当时我们全家都静了一会儿，然后说是是是，这孩子就是优点就是身体好。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是的。 你知道就这种形容，我小时候也被就是有过，我大概 我从小学舞蹈的嘛，所以我是舞蹈队里面最胖的那个。 哎呀， 就我确实也挺胖的。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妈妈就会跟我说，你要穿黑色的丝袜，这样显腿瘦。 天哪！ 我那会儿5岁，然后有一回参加儿童的，就是歌咏比赛独唱，站在舞台上穿了一个红裙子配了一个黑丝袜，那会儿录像嘛，然后录像带回来以后还放给亲戚朋友看，说哇我们家孩子多优秀啊，然后什么独唱比赛获了一个金奖，然后因为我知道穿黑丝袜显腿瘦这个事情，我就跟大家炫耀说你看那个，因为平时大家都说我胖嘛，我说你看我穿了黑色丝袜是显腿很瘦。然后你知道那个亲戚吧，也是情商低到有点爆表。你说小朋友的话，你就接一个哎，对对对就好了嘛。 对呀、 就他突然接不下去，因为他觉得不符合事实，你知道吗？确实不太瘦。他就转身看了我一眼，正好我当时穿了一个白色的丝袜，还有几个破洞。就那时候生活节俭嘛，破洞的也不扔。 以为这是一种时尚的。 不，然后他就说确实是挺瘦的，袜子都撑破了。给我气的，当时我还没有怼人的经验，所以我都没有怼回去，但是这个事情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就像昨天发生过的一样， 就像那种教科书上写我当时涨红了脸，像一个熟透的苹果那样。 所以家长们千万不要小瞧自己的孩子，也许他们年纪很小，你觉得他可能还没有记忆，但是很多跟成年人的交往当中，交涉当中会留下一些他们觉得可能不太舒服的， 没错， 或者说成年以后像我们都快30了，依然像昨天发生过的一些事情。那这种言语之间其实还好，有一些行为上的，甚至是大人觉得说我是在跟你玩儿，我在跟你玩游戏，我会在逗你，逗得很开心的一些小举动，其实危害是很大的。 是的，是的。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拔萝卜，你知道那游戏吗？就是大人把这小孩的脖子这么抬举起来， 对，就靠脖子， 对，就掐着你，对，下颚这个地方，下颌骨这个地方，然后把你举起来，再拔萝卜。还有抱着你这么哇飞飞机， 哦， 这是不是每个小朋友基本上小时候都经历过这样 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以及骑脖子，对，总之吧，这样的游戏其实潜在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到底有哪些危害呢？也许身为辣妈酷爸的你，平时不好意思跟你的亲朋好友去阻止他们做这样的举动，但是看完我们接下来这个视频之后，就让你有了足够的知识的这个储备，让你可以名正言顺的理直气壮的去拒绝这样的行为。 没错，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视频。 朋友圈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件事儿啊，这个我觉得谢楠有异曲同工之处，跟我看到这条新闻，可能别人朋友圈里也看到过这条。这是重庆的一个爸爸，这个爸爸呢有一次在这个一个短视频的 APP 上呢看到了一个小视频，就是妇女一块这个翻跟斗的这么一个短视频，这爸爸就觉得哎这太有意思了，所以呢他就看见自己2岁的女儿哈，就跟过来也模仿了一下这个动作，结果他一失手，就宝宝就掉在地上了，而且是头部着地，然后造成的就是宝宝的那个脊髓受伤非常的严重， 我的天哪， 现在已经不能够自如的活动了。 这个朋友圈这个传的挺多的， 这么严重， 这是缺心眼儿啊，怎么会去模仿这种东西， 但是 到底怎么想的呢？ 我觉得静姐我挺理解这个爸爸的心情的，或者说我挺理解就是类似的这样的爸爸喜欢带孩子做一些高难度动作的心情的。男人嘛，比如我小时候觉得我坐我爸脖子上，就我爸按北方话说就是呵搂着我， 就逛个庙会啊，看动物园是不是那种， 我觉得其实爸爸是应该做一些很有男人味儿的那种举动的。 这么不一样啊，其实说实话我以男生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还是因为一个很简单的人性在作祟，就是爸爸其实都有一点虚荣心，你懂吗？换通思考，现在的话尤其是新媒体时代，大家最看重什么呢？我视频发上去点赞量有多少，评论量有多少，我是不是因为这条视频红了，那么这样的心理作祟的前提下，爸爸就想说我要模仿一下，我做一下，我也行，我也能，我也能做到。 那这就是我说的不负责任。 对，我就理解这种心理，但是我觉得你必须要有专业的训练。 谢楠啊，平时比如说像吴京，我们都知道他功夫很高，他在跟无所谓玩的时候都会有哪些动作，就是又会表现出哎爸爸很棒有亲子，但是同时他又没有那么多的危险。 反正我的印象当中也是，就是 枕头大战我们家也经常打，就是爷俩薅起俩枕头咣咣互相踹这种。有一次带儿子去动物园看了一圈，发现哎，老是这么抱着也累，扛脖子上也不方便嘛，夏天热。然后他后来自己在家拿那个斯坦尼康的机器，你知道吗？ 啊， 是有那个架子吗？他说以后去动物园我不在脖子上扛儿子，我把它放在斯坦尼康上面，还可以360度上。所以同样的问题，你看明星的家庭当中也会遇到，因为我觉得就像其中一个嘉宾说到的，这是一个人性的角度在作祟，就大家都想去模仿这样的所谓高难度，或者说是可能会点赞量很高的一些动作。 没错， 对，就是这种类似什么我刚刚说的什么拔萝卜呀、飞机呀、什么，这些我们的节目里面也讲过，越小的小朋友越不能做这样的动作，尤其是小婴儿，什么飞来飞去，这么举高高啊什么的，他的脑部的结构都还没有稳定，你这样的大人看似很平常的一些举动，有可能就会影响到他脑部结构的发育， 对，有可能造成终身伤害的。 对，像刚才那个爸爸跟他翻跟头的那小姑娘，就瘫了呀。所以这个事情一定是在家庭聚会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这样尴尬的场面，然后作为亲爸亲妈呢，你这个时候就不要顾碍于面子了， 没错， 一定要上前去阻止，理直气壮的，没有问题，这是我的孩子，我要保护他。这是今天的潮流风向标，首先要分享给各位的第一条信息。接下来就说到了宝宝出门玩这个事情，我们之前也专门做过一些亲子出行的一些攻略哈，节目跟大家分享。那么宝宝小依然可以去看世界，那么带宝宝出门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接下来的视频可能也会让蓝猫酷爸们有所收获。 一直都喜欢出去玩， 一直都喜欢出去， 对，所以有了宝宝我也都不拒绝这些。 所以大家也在想到底要不要带着宝宝出去呢？刚好我们在朋友圈看到这样一个帖子，哎，麻烦瑶瑶给大家说一下啊。 好的好的，我婆婆送给我一份礼物，这个礼物呢是让我带着两个孩子去泰国旅游，我当时一听超级开心，但是呢觉得孩子太小，后来就决定要把孩子留下。我婆婆马上就不开心了，说这都是为了我的孩子好，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哇， 这真的是好事变坏事了。 这么大方的婆婆花了钱，结果这小两口就是害怕孩子出去生病，或者说遇到一些麻烦，就说我们自己去玩吧。所以其实也暴露了一个这个家长们的心态，尤其在孩子3岁之前，到底要不要带着孩子去旅游。然后就在不久前呢，我们拜托了妈妈的微信公众号啊，正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就发起了这样的一个讨论。那我们的文章题目叫谁说3岁内不记事就不用带他去看世界呢？小孩在3岁之内到底要不要带他旅游？然后呢我们也请大家对号入座，张奶奶此时您只是张奶奶啊。第一个问题叫你第一次带宝宝去旅行他多大？小萌先说 8个月。 去了哪儿啊？ 去了泰国。 然后最后一个观点说带孩子出去旅游是长见识，孩子看得多了，认识的东西也多了，旅行是定期安排的。哎呀，我觉得这个调查说完了以后，我们要不要问问这个小萌你是哪种呢？ 其实我觉得我挺赞同他是没有记忆的，因为到现在其实他都还不太认妈妈呢。刚刚我出门的时候我亲他满脸，然后他就各种推我，各种推我。但是我觉得我带他出去我在意的不是他的记忆，是他接触大自然的那种感受。因为他在跟我旅行的途中，他一路上得到了很多很多的爱。他在飞机上那些乘务员抱他，我们在机场候机大厅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会抱他跟他玩，甚至我在泰国我的 Raymond 遇到了一段很难忘的恋情，就是有一个40多岁的阿姨，我们住在一个酒店，然后当时我们一起坐在酒店免费的那个巴士，然后去市中心可以玩。于是呢，那个阿姨就爱上了我的宝宝。 你确定她不是爱上你们两个其中一个吗？ 天哪！ 我的天哪！ 挺难忘的。我觉 得孩子会被这种感受有刺激到吗？ 当然。 他到底有什么反应呢？ Raymond 会一直就深情地望着喜欢他的人，然后也想摸摸你逗逗你，会引起你的注意。我觉得孩子这一路的成长需要各种各样的关爱和关注。 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尔密，有黑人的声音。 太可爱了。 这个旅行途中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和四十多岁的一个外国阿姨产生了恋情这个事情，而且从孩子的妈妈口中说出来，这个事我有点无法理解无法接受。可能请 LC 解读一下这个妈妈的心理。 可能每一个人对恋情的定义不太一样，我现在 就我觉得接受到爱和被关注这个事情是作为妈妈我觉得很认同的。 是的， 就是她可能会没有记忆， 对， 因为也没有脑科学家可以做出很明确的解读说到底几岁才有记忆。 嗯， 但是至少身为父母我很在意，如果就我本人而言的话，他没有记忆可是我有记忆啊。 嗯， 但当他长大成人离开我之后，我有很多曾经和他在一起旅行的回忆，我可以拿来去重温。 嗯， 以及他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他去接触到大自然的状态，他接触到不同的地域的人的这种文化的交融，一定是会有所影响的。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记忆都是一般是存在于主观印象里，就是感觉你能说出来你能复述出来才 或者我爱他， 对， 或者我为你愿意为你怎样怎样， 没错，所以这种才叫一种记忆或者是什么，这都是比较就是存在我们记忆区比较主动的那个区域里。但是其实孩子出去就是他可能具体事件记不住，但是比如当地如果去泰国，其实感受就是 热， 对，当地的那个空气都是跟北京是完全不一样的。 或者在猛然间的未来的某一天，他会突然说出一个元素是其实旅行当中遇到过的。 哎、对对对 对, 对，比如就是有一种特定的味道，比如在那个食物里什么柠檬草的味道啊， 嗯、 或者你说去那个尼泊尔，如果带孩子去，就是那个满街都是那个叫 masala， 就是那种 香料 对, 对，所以可能这个味觉孩子是有的。当有一刻他再次闻到的时候， 我闻到过， 对，他会很熟悉。 嗯、是的。是的，所以千万不要出现像刚刚视频里面最开始那个例子，就婆婆好心说我帮你们付钱，给你们个礼物，带着孩子出去长见识。 没错， 当然婆婆的出发点一定是自己的宝贝孙子。 嗯、 那结果呢，小两口就变成了，哎，我们把孩子留在家里，您帮我们照看一下，我们自己出去玩。婆婆不生气才怪呢。 没错， 或者你要说我们自己掏钱， 对， 您帮我看着孩子，这个婆婆都能理解。结果这本末倒置了，这肯定是不行的。至于这个亲子出行，如果各位有一些依然疑惑的，或者在准备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的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直播过程当中来随时提问哈。 嗯， 关于母婴的话题随时可以跟我们探讨一下，找到新浪微博的活力982和微信公众平台的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直播间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神奇母婴用品猜猜猜猜对就拿走的环节了。各位准备好了吗？赶紧我放一个小片头哈，回来以后就要把几样东西放给大家看了。今天东西不是很多，一共三件、能猜对几件，只要你猜对就可以直接拿走，好不好？新浪微博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马上回来。我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个镜头稍微往下挪一点。哎，算了，我举起来好了。我先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吧。LC， 你觉得哪个最简单的？ 我从远处看，我觉得最简单的可能是这个。 就这个吗？ 可是我拿了一下，我感觉我错了。 是吗？你也不知道是干嘛的，是吗？ 是。 好，没关系，你也可以加入一起猜嘛。 好， 这是一个带响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它可以打开一层、两层、三层，带响的。是什么？ 从我如果这个意识上来讲，它有声音，然后还分好几层。 嗯、 我在想，会不会是一个孩子，就是小 baby 几个月的孩子、 嗯、 捏，就是摸，就是增加他触觉体验的一种东西。 就是你们经常接触一些教具嘛、 嗯？对 对 对 对, 对、 嗯，我觉得算那一类，但是你要精确的说出它是在什么时候用来干嘛的。好不好？好不好？ 嗯、好，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新浪微博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没关系，因为刚刚在我们的就是我们长乐梦工厂的 fashion 圈里面，也有朋友在问说他在路上看不了视频直播，所以呢没有办法直接的看到这个东西。 嗯， 我一会儿稍后也会把我们的这个图片，物品的图片拍完以后发到我们的这个粉丝圈里面，粉丝群里面，大家也可以继续猜，好不好？不要着急，如果现在你知道答案的可以先行发送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来，我一会儿打开平台来看一下啊。这是第一个东西， 好神奇， 一号物件啊， 太神奇了。 接下来二号物件，为了让大家方便的看到它，我把它从盒子里拿出来， 是一个这样的东西，花瓣的形状，有一个口。我来替你们说出答案吧，漏斗，对吧？不是漏斗是吧？但是不是的，它不是放水的，它不是漏水的。 嗯， 不是说从一个大瓶口放在一个小瓶口里放水，不是的。 这 但具体是干嘛的呢？嗯嗯， 太 神奇了，我觉得辣妈酷爸们一定都不会啊，酷爸不一定，辣妈一定不会被考倒的。我 觉得我大概能猜到， 嗯哼，但是什么？ 但是我是不是应该保留答案呢？ 我觉得你可以说，但我不说你对还是错嘛？ 好吧， 对， 我觉得这个应该跟母乳喂养有关系吧。 我觉得是跟吃有关，但不是母乳，通常不用在母乳的方面。 哦、 对对对。 所以我还在思考，我说那这个怎么用呢？ 对， 嗯， 嗯哼，嗯哼，赶紧啊！等待你们的答案。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 嗯， 可以来猜，猜对的就是你们的。接下来第三样东西更要从盒子里面拿出来，很神奇，神奇到不能再神奇。哎呀，时间快结束了，这样。先进广告，一会儿再来猜第三个，好不好？好不好？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今天现场带来三件育儿神器，猜对是干嘛的，直接拿走，好吧？稍后继续回来。 心情哦，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像今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禁忌，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很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一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 渣渣辉。第十届影在创意你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就跟我参加影在创意。 第十届影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全新启动，作品征集截止5月20日，详情登录 yjc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活动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创意点亮广播未来，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

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我是袁一， 我是 LC。 刚才我们正在猜东西啊，猜那个育儿神器到底是什么？哎，然后呢，有一位听友陈旭，他猜了一个相对我觉得不太靠谱，他说这个漏斗是用来接宝宝吃饭的时候掉下来的食物残渣，然后反复利用。这样重复利用的时候在想说这家这个家庭地位怎么样，可以通过这个食物残渣最后被谁反复利用了，他们都看出来。不对啊，不是干嘛，不是干那个的哈，而刚才 LC 给了一个小提示，虽然也没有完全答对，就是跟喂养相关的， 对， 而且还是在就是喝奶比较多的阶段用到它的几率会很高。继续猜啊，一号育儿神器和二号育儿神器，接下来我们要展示三号育儿神器，这个，噔噔，这边是一根像针管一样的东西，然后中间连了一根塑料的这个软管，右边呢还有一个红色的接口。 哎呀， 是啥？ 好复杂 呀，这是，这个很好用，这是神器一般的存在。我可以提示大家一下。就跟宝宝的某种分泌物有关，但是不要往就是什么对屎尿屁什么的想啊。没有，不是，就是跟婴儿阶段的，就大多数会用在婴儿阶段，因为宝宝如果大了有自己的行为能力了，他可能就不太会愿意接受这样的一种方式了。大家可以这个大开脑洞哈，脑洞大开的猜一猜。参与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今天带来现场的三件育儿神器都是我自己亲测觉得非常好用的育儿神器，不然不会叫神器嘛。虽然很难猜出它的真实的用法，但是一旦你了解了会用以后真的是可以帮大忙，所以如果你能够猜对的话，东西就可以免费拿走啦。没关系，我们有两个小时时间哈，整个直播过程当中各位都可以来猜。 这个真的是好难， 很难，对不对？ 尤其是最后我看到那个导管那么长的时候，如果第一印象我可能是，难道如果是分泌物，难道是接口水用的测唾液淀粉酶，让我想到了一个高中的实验，后来想不大可能， 口水很难接， 对， 因为口子这么点小， 对， 但是离得很近了。就是耳鼻喉科的 ， 对，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新浪微博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当然，我们潮流梦工厂的节目呢，也有一个叫做 Fashion 圈的这个朋友圈，有一个群哈，各位呢也可以这个奔走相告一起加入一下。哎，但是现在因为我开启了一些这个群主验证的方法，所以只有邀请才可以进群，所以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邀请加入到我们群当中。那接下来呢，大家先猜着，一边猜一边听我们来分享今天的育儿干货，进入到辣妈正传的环节。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关于贵人语迟，孩子什么时候开口说话是正常的，如果晚于这个阶段是不是需要着急，以及在这个引导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可以去帮助孩子去找到语言的那个任督二脉的一些小的方法。好吧，进入到我们的正题的环节，辣妈正传。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都羡慕。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辣妈正传，今天说孩子语言发育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有在节目当中专门做过一期，就是关于方言对于孩子说话是不是有影响。然后我们节目组当中也有主持人现身说法，因为他们家阿姨呢和婆婆都是和孩子接触时间最长的两个人，然后分别都有各自的方言，然后她也表示说没有什么担心，他们现在孩子还不会说话嘛。然后我们在那期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讲过，说孩子语言的一个发育的黄金期是6岁之前， 对， 尤其是0到3岁是一个语言它急速吸收，以海绵的状态吸收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在3岁之后，你就会看到很多孩子进入到一个话匣子的状态， 没错， 滔滔不绝，就完全是个小话痨，就是根本没有关那个按钮，只有开， 一直输出， 对，一直在不停的说，会蹦出很多的金句。然后比如说我前段时间认识一个 孩子两岁， 嗯， 他妈妈给他洗澡，他是属于男孩当中说话比较早的， 嗯， 在澡盆子里面洗完了要起来嘛，他又伸出一个手跟他妈妈说，来拉兄弟一把。社会人啊，真的特别适合加入我们茶楼梦工厂。那关于孩子说话这个事情哈，如果你也有一些担忧或有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今天直播过程当中来咨询我身边的这位育儿达人，也是早教机构的资深的育儿达人哈 LC。那在开始说正题之前，我们要解答一个听友的问题，也是刚才参与互动的一位听友叫陈旭，他说刚刚讲到宝宝就是旅行的这个问题嘛，他要问说孩子这个时差怎么倒。 嗯， 我觉得旅行当中倒时差对于大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对啊，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对，不知道你家宝宝多大了哈，因为我们之前在讲旅行这个亲子旅行的时候也讲过，如果孩子太小的话，也尽量建议不要去到飞行的旅途，甚至是坐车的时长超过3个小时以上的 对 目的地，这样对大人和小孩都好。 嗯，都是一种太长，都是一种煎熬。 对对对，所以如果在这个范围当中的话，小宝宝们通常都不会去到时差很大的地方。 嗯， 你看像飞行3个半小时的，国内有海南， 对 吧？国外有像就东南亚， 对， 都 稍微远一点，东南亚 基本上都没有时差，1个小时不算时差了。 对。 对，如果你真的去到了一个很晚的不是很远的地方的话，我身边也有那种没到周岁的宝宝就去法国的，他们的经验就是很聪明的，在订航班的时候就按着宝宝的作息来。 哦， 因为你飞国际线通常都是红眼航班，红眼航班也就是说是深夜起飞，所以你就定一个，比如宝宝平时是8点睡觉的，你定一个9点、10点、11点都没有问题，他上了飞机以后就可以 直接睡 整觉。 嗯， 第二天到达了当地以后，他就是一个精神饱满的状态。 对， 然后你通过就是饮食的调整去调整他的作息，但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了。 还要看那个孩子当时的状态，因为换了一个环境，其实除了睡觉饮食以外，他要适应的东西也非常多。 对对对，所以也不要太过着急和强求，然后呢最好在母乳以及喝奶粉阶段的宝宝呢，一定要多带一些你们平时习惯的一些辅食啊， 对， 一些你们平时冲奶粉用的这个水最好是自己自带。 嗯， 因为水土不服这个事情呢通常都是从饮用水开始的。 嗯， 所以各位如果能够多准备一些这样的这个装备的话，就可以多背一些宝宝所熟悉的物件。希望我们以上这些建议可以帮到您哈。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题，说宝宝语言发育的这个阶段。很多妈妈们都会纠结于说宝宝开口晚，到底什么样一个阶段叫做开口晚？ 对， 以及民间网传说贵人语迟，爱因斯坦据说到5岁以后才会说话，对不对？但是都是个别现象哈。 对呀、啊， 所以你们这个育儿圈里面会说，会经常劝孩子家长说不要着急啊，怎么怎么的？ 会啊，因为有的时候就是家长会经常因为这个小孩子说话不说话这件事情而焦虑， 就因为攀比嘛。 对， 就我们说白了就是攀比，可能家长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因为通常你接到的疑问都是、人家家孩子多大多大已经会成串的话了， 对， 人家都会说英语了，我们家还不会说话呢。这个焦虑的情绪就在言语当中已经表露无遗了。 对，一般都是有比较之后， 对， 但是其实因为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没错。但是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家长强调的是，每一个孩子都有个体差异性， 对， 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有的人先发育的可能是体能，他相对好一些，他语言就相对来讲没有语言发展的那么快，所以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没有同级的这一种可比性，就是按月分，或者我10个月我要什么样子，11个月什么样子，没有这种非常具体的要求。 所以我们茶楼梦工厂的辣妈正传一直在给辣妈顾爸们灌输的一个原则，就是每一个宝宝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他都不带说明书， 没错， 他也没有自带日历。所以不管是断奶也好，吃辅食也好，包括说话呀、学走路啊，各个阶段都好，宝宝自己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干什么的。 对，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他到那个时候了，他也就会了。但是我们要排除一些就是语言障碍啊什么，咱们之后会说到一些病理性的哈。所以没有哪个宝宝是可以完全严格的按照说，我到5个月31天了 ，OK， 我要告别母乳。我第二天开始就要吃辅食了，没有这样的规律， 超理性， 也没有说到，比如说18个月，我就要开始蹦句子，或者要蹦出第4个、第5个新单词了。 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很严格的安排。 是的， 嗯，但是咱们有大体的一个规律可以来寻找， 嗯， 对不对？ 嗯， 大概是分几个阶段，因为咱们说零到六岁是宝宝的语言发展的一个黄金期， 对， 尤其是零到三岁是一个语言发育的敏感期。 嗯， 通常你们会怎么去划分这样的每个年龄阶段在语言发育上的一些变化？ 一般我们都是按一个就是月龄分的话，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比如小朋友什么时候出现了单字，就是蹦这种音，比如一个最常见的也是最简单的就是爸那个张口音，什么时候他可以单字的开始蹦， 所以 或者奶 确实比妈要 好说的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像我当时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家孩子是六个月的时候会发爸这个音的， 嗯 嗯， 我当时还发了一个小视频开玩笑说以后有任何需求请喊爸爸，妈妈就觉得好像自己解放了， 哎，误会了误会了， 但是也有些妈妈会觉得很失落， 对， 我养你这么久，天天给你不分日夜的喂奶，居然给我第一声喊出是爸，你让我情何以堪？就是各种心态，妈妈都有。 嗯， 对。但其实大家都是误解了，只是因为爸这个词儿比妈更好发。 对呀，啊，就是所有的张口音，想爸，他只需要我张开嘴就可以出来。 对， 妈就是先要闭嘴， 妈， 然后再张开。 它是一个爆破音。 对，所以对于孩子来讲是难的。 对，所以以及我们要打一个预防针的是，爷爷奶奶也要比姥姥姥爷和外公外婆好发的多。 对， 就跟谁跟他更亲没有任何 关系， 所以千万不要去评判，拿这个事情来评判，带外孙女的外公外婆姥姥姥爷们也不要因为这个而吃醋和嫉妒。 对，然后大概的一个就是孩子一个语言的发展阶段是这样，是在八个月左六个月吧左右的时候，他其实会对一些比较高的音尖锐的那些声音它是敏感的， 嗯， 所以有时候你会听到当他听到比如喇叭滴的一声的时候，有时候他会隔一段时间之后他是延时的，然后 反射弧比较长， 他会啊一声，然后就说哎为什么你要叫，就是会有这种反应，然后其实他是对那个高音比较敏感，对，所以其实这个阶段如果你想促进他语言的发育，他有一个前期积累的过程，你不能永远把他放在一个就是永远都能听到就那几样声音的一个环境里，一定是让他多去听，然后到不同的环境里边，然后高音啊低音啊男生女生说话的声音完全都是不一样的听觉刺激， 所以有一个大概率的这样的一个归类，基本上是按月龄来说的话，是一两个月的宝宝，他基本上都是在倾听的一个状态， 对， 然后从三四个月开始呢，他会发出一些声音，就是所谓的咿咿呀呀。 对， 就我在朋友圈里面有时候看到以后，我也觉得挺好笑的。 嗯， 是我觉得当爸妈的有的时候可能是自作多情了一些。 对， 就是你经常会看到有些辣妈姑爸们发朋友圈说，我们家孩子在三个月就开始会说话了，然后点开那视频一看，其实就是简单的咿咿呀呀，就他开始说一些毫无意义的一些，发出一些无意义的声音， 可能只是单纯的在就是练习自己口腔的某一块肌肉而已。 嗯，他在找寻那个感觉，知道说，因为他其实前两个月还不知道自己的手是自己的手， 对， 自己的脚是自己的脚， 对， 所以通常会发生自己把自己的脸抓得满脸都是道啊，他觉得好奇怪，为什么我脸那么疼？其实都是自己 还哭。明明是自己造成的， 对对对，所以在三四个月开始他开始感知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 对， 所以嘴巴口腔也是他开始感觉到，哦，我能够控制，当我开心的时候我喝奶喝得很满足，我今天心情很棒的时候，我开始想要通过控制我的嘴部的肌肉， 对， 发出一些声音表达，哦，我去抒发一些情感，但是什么样其实你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是什么， 对，就是一种表达而已。 三四个月开始发出声音了，然后五六个月可能你就会发现，你叫他，他会有反应了，就是回应声音的一种状态。 对， 嗯哼， 有时候他会，比如你叫他的名字，然后他也啊啊一声。 对对对， 嗯， 以及甚至到七八个月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宝宝可能开始能够去做一些简单的这种模仿的状态了，或者是动作的模仿呀，或者甚至是一些语言的模仿，那这个不一定， 对，就有可能会对一些特定的环节，比如要吃奶的时候他会发出一种特定的声音， 对，每个孩子会有自己的规律， 都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然后就是九到十个月的时候，他会根据不同的对象去调整一下自己说话的方式， 是的， 对， 他那个时候已经会开始参照你的面部表情，然后给予什么样的 回应？ 回应我们叫那时候叫，有时候他冲你乐，并不一定代表他喜欢你哦。 它只是一种就是出于叫 social smile， 就是 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对，就是这样。 社会人儿啊，简直了。 对， 这还没满一岁呢。 对对， 它其实只是说就是象征性的给你一个微笑，但他并不知道微笑意味着什么。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当然说你看见着我就乐，就是因为跟我亲。 我之前有讲过、嗯、就是孩子对面部结构复杂的人会表现出更多的关注 对 和好奇。 对， 对， 所以一岁以前的孩子冲你了，很有可能是因为长得奇怪，是吧？天哪，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晴天霹雳般的噩耗。这是我们在跟大家归类哈，便于辣妈酷爸们去从中寻找到一些能够让你们有安全感的一些规律。 嗯， 这是一岁之前的一个状态哈。那接下来一岁之后呢，很多宝宝都已经开始就独立能够行走了。 对。 然后语言方面呢，也会迅速的发展。我记得我的闺蜜家的孩子应该就是在13、14个月的时候， 嗯， 就已经会说一些很多词儿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哦， 然后弟弟姐姐，虽然说的不是很清楚，但是你已经能够努力的听出他这里面的对区别了，而且他能够听你的指令， 嗯， 就是你说叫爷爷， 嗯， 呀， 哦， 然后叫爸爸爸，就他已经开始会有这样的指令了。但是你看我们家孩子现在是1岁8个月， 嗯， 他着急的时候会喊妈妈妈妈， 嗯， 然后但是他其他任何时候他心情高兴的时候你跟他说喊妈妈， 嗯， 爸爸，然后喊爸爸爸爸爸，然后我说， 哦， 宝宝，他是爸爸爸爸爸，他是所有他都是以最简便的这样的发音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的。 嗯 嗯， 嗯， 所以这就是孩子和孩子的差异啊，18个月的孩子和13个月的孩子差异也很大。 对啊，很都是很正常的范围之内的事情啊。 嗯哼，所以基本上孩子会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说出他们人生的第一批词汇？ 第一批词汇大概 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就这种很惯常的词汇。 我觉得 那就是1岁半之前差不多。 说爷或者奶这种单字，我觉得可能会在1岁半之后吧，这是一个有可能会慢慢出现。 嗯， 但如果说这么清楚，就是爷爷奶奶这种 这个不 叠字很难， 这个很难。 这个很难。如果是单字的话，大概1岁半左右， 已经差不多了。 对对， 然后接下来可能有一些这个语言发展能力比较强的孩子，已经开始能够一些简单对话了，比如说不要不要。 啊，对， 这个是很多孩子都非常容易学会的。 这是某一堆孩子在某一个特定阶段一定会说的。2岁。 2岁之前基本上都会说不要不要。 对， 就是， 他们第一个开始，这个是因为他除了有一个语言上的，第二个他觉得这个语言是有力量的。所以他会超爱说这个。 哎，那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当我现在已经先知了这样一个技能了， 嗯， 他可能会对不要不要产生的能量迷恋，所以去学会说这个话。 嗯， 那如果当他第一次说不要不要的时候，我不给他做反应，他是不是就感觉不到这个语言的力量了？ 有可能。哎，因为一般他为什么喜欢重复说，就是因为他在说完之后，你们的面部表情和行为都会受他这两个字影响，所以他会屡试不爽。 哦， 但是如果你说了一个不要没有反应，所以他也觉得没有意义。就是我想到一个，就是很多孩子有时候不自觉的会冒出一句，就是可能从哪听到的一句骂人的话，脏话，就是如果你家人反应过于激烈的话，他一定会经常会蹦这个词的。 因为这种情况，嗯，说到这儿哈，确实是很多爸妈伙伴们也有咨询过。 嗯， 尤其明显的是在上了幼儿园之后。 对， 因为幼儿园是一个社交的环境了嘛。 是的，是的， 就是一个小圈子了。 嗯， 所以孩子们会有带各自的一些习惯到这个特定的场所， 嗯， 大家会有交流，然后同龄人的交流会比咱们跟他交流会更加顺畅。所以很多爸爸妈妈都反映说，上完幼儿园以后回来别的没学会，第一句就是脏话。 是， 但他其实自己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只是好玩。 他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在幼儿园，如果那个小朋友在某一个语境下说了，可能是老师或者什么人会对这个行为做出一些什么样的评价，他可能看到了，但是他其实也并不确定这个语言的力量是怎么样， 嗯， 他只是记下了这个词，他回家要去试。 啊， 嗯！但如果试验的最后结果你也是反应非常激烈，他就会， 啊，屡试不爽。 对。但是他又对这个词到底是一个什么词性 模糊。 对，所以他就会在这儿试一下，在那儿试一下，然后所以他就会你怎么老说，就家长就会你怎么老说这个脏话，就是因为他不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嗯， 正好说到这儿了，咱们可以深聊一下。 嗯， 当你的孩子回到家对你说了一句你觉得天哪天打雷劈这样的一句脏话的时候，你的最好的反应应该是什么？ 你怎么样能够最大可能的去阻止它以后再去出现这样的词汇？ 嗯，第一反应我们叫负面，就是弱化。 嗯， 就是如果他是一个3岁的孩子，他如果说出这个词，明显就是要看你反应的。其实、 嗯、逗你玩的时候， 对，所以就是听到了，就是家长首先做一点，自己先冷静，因为一般这个词出来之后，很少有大人可以 冷静下来。 对，所以如果你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先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你可以不谈这一个，就当做你好像没有听，就忽略掉这一件事情。但如果他你忽略他几次之后，他还是反复讲反复讲，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要跟他明确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好听的话，别人听了之后心里边会非常的不舒服，然后跟他很正式的去说这件事情、 嗯、 然后告诉他这是不可以的。 嗯哼， 嗯 哼，所以先过滤掉 对 他用的这个词，这个脏话的词。 对， 对， 然后再重复多次，他重复多次以后你再去告诉他， 对， 说他只说了这一次，你就可以当没听到。 是的是的、 嗯、 是的，不要激起他就是反复的想挑战这个词汇的这个。对 啊、嗯、所以get到了吗？就是上幼儿园以后的宝宝可能通常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 嗯， 把一些别的小朋友的一些习惯带回到家里面。所以是拿这个事情做一个例子哈，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嗯， 面对一些不好的习惯和做法的时候，父母都可以采取这样类似的方式， 嗯， 来去净化掉这样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没错。 嗯，拉到正传，我们今天来说孩子语言发育的一个规律。如果各位对于宝宝的语言发育方面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困惑的话，都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随时来提问，随时也来分享一下，当然也可以来晒一晒哈。我们这平台可以很欢迎大家健康的来晒一晒。你们家孩子现在多大啦？是语言的发展规律进化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了、嗯、都可以来告诉我们，这样这个可以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平台来晒一下自己的娃。对，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10届影在创意，比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

要不然你这个对吧，粗暴的话就可能会弄伤它。 对， 这一头呢放在宝宝的鼻孔的外端， 嗯， 这一端红色的口是连接妈妈或者是爸爸的唇部的，你用力去吸，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辣妈哭爸该问了，哎妈呀，现在我自己怎么办呀？虽然亲生的不行啊，感觉无法接受啊，很介意。放心，人家设计者都有一些这个相关的经验哈。你看，在这一根吸管的这一端末端是有一块海绵的，以至于商家很贴心的准备了备用的更多的新的海绵，你可以随时去替换这个海绵，所以这个鼻妞只会因为你的吸力被吸到海绵的这一端，并不会被你吃进去，所以大家放心，不会帮你补充任何的微量元素的。所以恭喜这位非常优秀的酷爸，可以把这个免费拿走了，祝你吸鼻妞吃的开心。 请你直播吸鼻妞的视频， 哎对，发成抖音给我们，我们在节目里面分享给大家也是很好的哟。另外还有两件神器，一个是这个，哎，一个是这个像漏斗一样的，到底是什么呢？各位可以继续来猜。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都可以随时来猜。哎，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直播时间，各位可以继续来加入哈。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孩子语言发育的，刚刚讲到了一些大的大数据体现的宝宝语言发育在三岁之前的一个阶段性哈，讲到几个月月龄的时候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状态。差不多四五岁的小朋友很多都已经是小话痨了， 是的， 沟通已经没有障碍了。所以通常为什么我们坊间会说什么贵人语迟，说话晚的孩子就是聪明啊之类的，其实也是因为好像语言发育相对晚的一些孩子，他好像就是跳过了咿咿呀呀、单字儿蹦双字儿蹦的一个阶段，直接就开始成段了，就是所谓的出口成章了。所以好像看似哎，这孩子一说话就是说整句儿，哎感觉很聪明。所以他跟说话晚和聪明这件事情上之间是没有什么必然的 联系的，没什么，这也属于黑天鹅事件吧。前五岁前五年都不说，一说话出口成章 就变成了天鹅啊，丑小鸭直接变天鹅。所以你们在早教机构当中这么久，会有一些父母跑过来跟你们说说急死了，我们家孩子就是不说话之类的。 他就是只有一个个体的时候他还觉得还 OK， 就是孩子说什么呀，然后就是叫个爸爸妈妈也开心。但是一旦他放在一个集体的环境，然后就刚才其实已经提到就是有了比较之后，他就觉得为什么人家能说话口齿那么清晰，但是我的孩子就是感觉说的就是乌了乌嘟的在嘴里边。然后这一个就是没有什么可比性，还是跟大家去说，因为口腔肌肉它有的人就是发育的快一点，有的人慢一点。第二个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做什么可以让孩子口齿清晰。 对，这是就或者引导他，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比较早的能够在语言方面表现出一些，也不能叫天赋吧，就是他发展的会比较顺利和早一些的话，我觉得原因都是因为父母想要更好的跟孩子交流。 是的， 因为孩子很多时候他如果不会说话，他不懂得表达的时候干着急，就是你告诉我你想干嘛，你说了我就能给你办，结果就是爸妈也很着急。 对，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父母单方面觉得说，哎呀怎么那么费劲呢，就你到底想干嘛，你倒是说呀。所以这个是很多父母都纠结于为什么孩子还不会说话的一个重要的点。 明白，影响他们就是生活。 对，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有时候孩子不说话就是不太容易说，有分两种情况。一种啊是作为这个带孩子的就是养育者非常懂这个孩子的心理，他任何一个微小的眼神动作他就知道孩子要干什么， 确认过眼神，我遇见对的人。 遇见对的人就是这样，确认过眼神之后他就知道要给你拿奶瓶，还是要给你喝水，还是要给你换尿布了。就是这一种是非常懂孩子的，所以就是当他有需求的时候，其实他难受的时候他会表达用咿咿呀呀的声音，但如果你只要看他一眼，他你就全懂了，要干什么就替他做完了，所以他没有说话的需求 啊，就是属于那种典型的包办过多。 对， 啊，所以这样的宝宝通常他没有必要，他的这个优胜劣汰的这样的一种物竞天择的生存法则没有得到激发，就是我不需要通过我去表达， 对， 你就懂我了，我还说啥呀，我就是上帝模式。 对，然后就是他刚一会儿就还没，可能还没有渴的时候， 你就已经把水杯递到嘴边了。 对， 那我连咿呀都不用了， 对， 我不用发声，那太省力了，这活着。 对。所以这种情况的话，你不能怪孩子不说，是你没有创造机会给他创造， 太好， 对，就是创造他说话需求的机会，所以这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是家长说的过多。 哦，因为你想，一般大家都会说，像我们家就是奶奶爷爷还在就是自责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平时没有老在他耳边叨叨， 嗯， 所以以至于他好像没有那么会说。 嗯，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亲戚比我们有大半岁， 嗯， 然后在半年前的时候，也就是不到两岁的时候，一岁八个月，就像我们孩子现在这么大的时候， 嗯嗯。 家庭聚餐的时候已经可以背古诗了，什么锄禾日当午啊，什么鹅，什么白日依山尽啊，我就觉得哇，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然后我们家孩子还，就当时还觉得啊，我们还小半岁，没关系，半年以后我们也行。结果时至今日，半年已经过去了， 嗯， 我们回想起半年前的那个镜头的时候，爷爷奶奶说，哎呀，可能是因为我们做的不够，我们没有老天天在他耳边叨叨，导致你看我们这小孙子都不怎么会说话，完全不会说话，所以没关系。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刚才讲的这两种都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那首先我们先要了解孩子个体发育是有差异的，先认这一点，因为你要确认一件事，就是他三岁之后他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他没有任何什么这个 生理性的 一些问题。 因为咱们会定期去做检查， 对， 如果有生理性的问题， 医生会告诉你的，所以不要因为他比你早说了一个月而焦虑的不行，反而你让孩子觉得说话这件事情有压力了， 就是有压迫感。 对， 那你刚刚说的家长如果说的过多，为什么孩子也会影响到语言发育呢？ 是这样，比如这个孩子渴了，同样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就是有的非常爱说的家长是这样的，我见过，就是你是不是渴了啊？你渴了？哦，真的，我看到了。哎呀，你看你的嘴唇都干了，你是得喝一点水了啊？哎，今天你看妈妈今天有三个瓶子，今天是橘黄色的，这是白色的。哎，你选哪个？哎，我看到你喜欢这个是不是？那我给你倒点水。哎，是喝水还是果汁呢？来，给你倒啊。那咱们先喝水吧，一会儿再喝果汁。来喝， 全让你说了。那孩子还说啥呀？ 对， 所以跟第一个问题是一样的，你没有给他创造出表达的机会和余地，都让你说了。 是的，是的。第一种可能好的是家长还是一种比较观察型的，就是他能观察孩子的一些变化，然后第二种就是非常乐于分享型，但是其实有时候孩子不一定是这么想，但是这就是也是一种哒哒哒哒哒哒不停，所以有时候久而久之孩子 太烦了， 你说什么都好，只要你别再说了就行。 你知道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我自己的视频。就我其实还挺不愿意在节目里面分享视频，但是你这个，我就突然想到了我自己。 你是第二种吗？所以 我没有那么夸张，但是有一次我在家打疫苗的时候。就是大概是两个月前，其实那个时候的宝宝已经会下意识对医院产生恐惧感，因为他知道每个月都过来扎一针， 是的， 扎一针谁不疼的，对不对？有些成年人还会吓得，对吧？胆怯呢。但是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全程周围的我阿姨还有护士都在说话，而且是叽叽喳喳那种，三个女人一台戏，你知道吗？以至于我们家孩子后来我回看视频全程皱眉，然后我就一个我的闺蜜评论说，你们太吵了，马修都不想说话了，赶紧带我离开这个地方，打完就走吧。我现在就给你们看这视频，就是你们能够清晰的感觉到， 非常想看，非常想看， 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只要你们停止说话， 爱给我打几针打几针， 真的， 只要你们不要再说话。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比喻实在太对了。我们拿一下这根连接线，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所以你这么一解释的话，就突然觉得豁然开朗了，就是孩子有时候你不要低估他的智力和他的观察力。 是的， 他有时候可能真的是因为就是某些让他觉得很不舒服的一些环境。 反正我知道孩子可能怕去医院并不是怕疼，可能是怕吵。各位父母， 对，哎，等一下，我们需要连接一下我们这个，哎， Apple TV，稍等，我们有非常先进的设备，可以直接把手机里面的视频传送到我们的这个 节目当中，然后我要给你们找出这段视频，简直是太精彩了。就是如果你们家孩子也遇到过说好像语言发育的没有像其他家孩子那么迅速的话，我觉得建议家长在确定没有病理性的问题之前，先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的行为当中有没有一些会让孩子觉得说我觉得好累啊，我真的不想说话这样的地方哈。咱们应该用的是哪一个调音台？来，我们试一下这个哈，好像不是这个，我们看一下，那边有一个手机微信，对，对，摁一下啊，对 ，OK， 看一下啊，对，把它推出来，对，对对对，依然没有声音啊。来，我们请导播老师一会儿帮我们调一下哈，我们现在先往下聊，先往下聊，一会儿再来看这个视频。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关于孩子可能会说话晚，有遇到的一些家长的一些问题。一个是家长不给，就用眼神来交流， 对， 说话来 确认过眼神。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啊、话说的太多太密，导致孩子觉得说我心太累了，我根本就不想跟你 没有说话的欲望了一天。 对对 对, 对，还有一种是，就是我觉得是有这个有很多文献在支持的，就是关于说孩子在。吃辅食阶段开始，他的咀嚼能力就没有被很好的被调用过，所以这个其实也算是一种病理性的吧，对，一定程度上的病理性，就是因为咀嚼能力不够， 对， 所以导致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控制自己的口腔肌肉， 是的，是的， 这个也是会影响到， 对 不对？ 对、 对，所以通常你会，我们这有一个视频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咀嚼能力怎么样去调动和怎么样去锻炼，能够帮助孩子语言的一个发展，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宝宝添加辅食之后呢，就要开始逐渐的增加它这个咀嚼的难度啊，从开始的糊到稠糊，然后到颗粒状，然后到米饭，对不对？那有的家长就说，我的孩子连牙都没有，你让他怎么嚼呢？哦，真的，对孩子来说，你们这些愚蠢的大人，我虽然没有牙，我有牙床，跟我念牙床，有坚硬的牙床。那牙床能干什么呢？它能把你妈妈的乳头咬得很疼很疼啊，它能把爸爸的手指咬到痛到怀疑人生，有没有？那牙床非常坚硬，完全可以切碎食物，所以你要说它如果没有牙就不能嚼食物的话，你真的是害了它。不光它没有吃到该吃的东西，锻炼该有的咀嚼能力，还会影响它的语言发育能力，吓不吓人？孩子如果不嚼的话，他的整个口腔肌肉都没有得到锻炼，整个能力都会被滞后。所以别再说孩子没牙就不能嚼了，没牙我有牙床，谢谢。 我觉得这个妈妈已经被逼得已经很无奈了，就是反复的就是咆哮着告诉大家说没有牙有牙床，从有牙床开始，从添加辅食开始，你不要拒绝孩子去咀嚼东西。 对， 当然他一开始可以吃泥状的东西，但是慢慢的你要渐进到吃一些碎末啊， 对， 以及你不要说哎呀还没长齐牙呢这么嚼会不会牙床很疼，这个其实都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对，虽然我小时候没有被这个咀嚼能力耽误语言发育，但是我被耽误过换牙。我就是那种，就是后来我去查牙医，因为我到小学三年级才掉第一颗大门牙，就换牙绝对是晚的。 小学三年级， 三年级不是三岁，就是三年级。就是算很晚。然后呢，掉完以后就没有动静了，而且我每一颗牙都是生拔拔下来的，是后面的恒牙已经长出来，但其实是主牙完全不动，纹丝不动。然后小朋友又不能打麻药，就去牙科医院就生拔，很血腥。后来我就有专门去做过一个整个的，就是一个算是 X 光吧，然后查一查说我的牙床有没有问题。后来大夫给出的建议就是我的咀嚼运动太少，所以导致就我的牙齿就是可能更新换代没有那么的及时， 比较慢了。 就是他从那个 X 光里面能够看出我的每一颗牙的牙下面都是有恒牙要长出来，但是我的乳牙却不动。 天哪！ 所以总之吧，咀嚼能力对于人类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确实是家长可以放心的让孩子去尝试去锻炼一下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视频是不是可以播了哈？来，我们试一下这段视频。 七彩、 可以了， 没事， 是 这么干呀？ 我们都可以。稍等一下哦。OK。 了，这真是一个神奇的软件。大概吧，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全程我们家孩子处在一个非常懵的一个状态。 其实大家能依稀听到那个视频里的 对 背景的说话的声音。 对对对，就是全程我跟那个护士阿姨都在说话，我说哇好厉害啊，你居然不哭啊。然后我们家孩子全程都是这样一个状态， 皱紧锁眉头， 紧锁眉头，就是嫌弃，嫌弃不行，你知道吧？后来我在回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发现到了自己的失误所在，就是我完全没有给他任何的空间和机会去抒发他此时此刻对于打针这件事情的一个态度。对，所以这也是确实，父母有必要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今天关于孩子的语言发育的问题哈，各位如果有任何想要咨询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身边的这位哈资深的早教达人 LC， 然后呢，这个可以帮你来答疑解惑一下，或者说至少吧，可以帮助你不那么焦虑， 缓解一些焦虑， 对对，缓解一些焦虑。你看，像我现在就放平心态，就是。没关系， 对啊， 就看他就是自己去发展就好了。 嗯， 如果真的到了三四岁还真的不会说话的话，也许那个时候我会考虑去看医生。 嗯 嗯，然后做一些什么语言发育的一些引导，或是怎么样的。 嗯， 当然在教宝宝说话当中有很多的误区，我觉得其中一个误区就是 LC 刚刚所讲到的父母话太多。 对 对，这是其中一个误区，其实相关的误区也还有很多。 嗯， 是吧？LC， 你可以有一些例子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嗯，很多吧，就是有时候家长为了刻意教孩子去学习某些话，然后就会比如指着一个什么东西就反复的让他，我说一句你说一句，然后这是什么红色红色红色，然后让孩子 不停重复。 对，这种呢可能孩子他真的如果重复的次数够16次之上，你自己数，就是如果他真的有听你在16次之上，他真的可能会说出来。但是他说出来的同时，他可能是行为上做到了，但是他还会产生了一种误区，什么影响？就是他可能对于学习这件事情已经失去兴趣了， 因为你重复太多次很烦，就还是很烦那件事情。 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不要为了就是刻意教孩子说话而用一些就是比较 枯 燥 还有枯 对就是这样的行为，然后让他去一遍一遍的做这件事情，好像就像就训练一些什么就像小动物一样的那种 驯兽师。 对，然后就是我说这个，然后你就回应我一下什么，其实这一种就是孩子久而久之他也会觉得没有意思。 总之，就像我们主持人这种语速，像我这种语速是不适合教孩子说话的。 嗯，对，然后 孩子接收起来太累了， 一分钟接收的信息量太大。 对对对，所以如果你要教孩子说话的话，一定要尽可能的放慢语速。 是的， 这教大家一个招哈，语速要放慢，然后吐字要清晰，而尽量让自己变得去和蔼。 对， 宝宝，你看。这是什么呀？就是，而有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人会用自己的思维来，就是考量孩子， 对， 就是会认为说，啊，这个他指这个，你就会说啊，这不就是那什么吗？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其实更多的你应该给他机会，大人可以装不懂。然后鼓励他去说出答案来。 对对对对对， 对吧？ 他会有一种就是，哎，我能帮到你，他也觉得比较有意思这样的事情。 对，所以你不要老是抢着孩子，就总替他去说这些东西。 对， 就又是不给机会。 其实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怎么传达有效的语言，跟一岁多的孩子，就是当他有了对某件事情的需求的时候，只用主谓宾这三种语言元素在里边就够了。 啊，不用太复杂的语句。 我喝水， 我 吃饭，就是 我睡觉。 对，对，所以就是，尤其是在他就是比如想伸手拿着一个东西的时候，啊，你喝奶，就是你可以告诉他，然后慢慢这三个词汇就会积累到他这个，因为他每天重复这件事情很多，所以就会积累到就是这个情景里边，慢慢慢慢他语言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他自己就会表达了。 但是要确保一件事情，就是每次这个场景你跟他说的这个语言是相同的。 哦，对，你不要老是对于一样东西用不同的称谓来。 对，比如今天用这样的语调，明天那样的声音，后一天换英文，然后这样孩子还会乱。所以就是用尽量一致的语言，然后在同样的情境下重复，他就会，这是最有效的学习语言的方式。 嗯嗯，所以引导孩子去尽快的去张口，鼓励他说话， 嗯， 也有一些小窍门，我们在这个时段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来总结一下， 嗯， 以便辣妈姑爸们可以来用到家里面的孩子当中哈。首先第一个，你确实是需要经常跟宝宝说话， 嗯， 对，这是第一。第二呢，你不要太密的跟宝宝说话，也就是说你不要总抢着帮他说话。 是的， 你要给他足够的空间和机会， 嗯， 去表达自己的意图。 嗯， 其次第三，语速不要太快。 是的， 运用到的这个语序语句的排列不要太复杂。 嗯， 就 LC 刚刚讲的主谓宾， 对， 就够了。 对， 先期就这样就够了。 嗯， 然后以及第四个，我想一下啊，哦对，同一个东西同一个事件就用同一种方法， 对， 多重复几次。 对， 但是呢也不要重复太多次。 对， 你刚说了一个数字是16次。 嗯， 你觉得多少次合适？从你的就是带孩子这么接触孩子这么多，我觉得不一定是一个什么很严格的一个科研的成果哈。其实你觉得从孩子角度去考量的话， 我建议 上限是16次。 嗯，对，上限16次，它就是你只要很枯燥的重复，它基本上都是能学会的。 嗯， 只是这个没有特定的次数限制，只是你 但需要多观察孩子的反应。 对，你遇到了这个真实的就是源于生活语言，就是你遇到这个真实情景了，然后你用相同的语言告诉他，这其实就已经是教育了。 嗯， 就是不要把他教说话， 不要非得说接下来我们要学说话了。 对， 然后这个东西叫做花，这个东西叫树叶，而是在生活当中融会贯通。 对，还有一种更不推荐大家去做的，就是很多就现在家长给孩子讲绘本，但讲绘本其实绘本的意义是看图画看颜色，就是从小就是对配色呀然后形状有认识，但很多家长在讲故事指着字读。所以就是基本上 就以为说顺便可以认字儿。 对，就是基本上就是你的手放在哪儿，其实孩子的注意力就不由自主的就会集中在那边，所以 那他就只留下汉字的形象了。 对，所以后来很多孩家长就说，你看我们家孩子其实对这个字多感兴趣啊，他现在认识多少多少字，然后说我说那你怎么也讲故事啊，说我们就这样只读。我说哦， 就这个事情跟会不会自行的上厕所一样。 嗯， 这个事情在若干年之后大家都会。 对， 认字这个事情作为中国人没有人会有障碍。 对， 就以现在咱们这个基础教育的水平。 对， 所以不值得拿来炫耀。 嗯， 炫耀。 嗯， 好吗？ 嗯， 所以这个千万一定要像 LC 说的一样，既然你要去他读绘本，就不要把认字作为一个目的。 对，目的就是看画。 对，去这种配色的这种培养。 对， 这种形状的概念，孩子和孩子之间差异还是很大 的。是 的，对， 是的。 四点了，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注意在吃辅食开始就要去锻炼孩子的口腔肌肉。 嗯， 对， 嗯， 该吃糊的时候吃糊，到7-8个月的时候不要还只在吃糊。 嗯， 要开始去让他咀嚼一些东西。 对， 嗯，以上是辣妈姑爸们在教孩子或者引导孩子语言发育过程当中可以去使用到的5个小 tips， 各位记住了吗？在新浪微博的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关于孩子的语言发育我们还在继续的分享和聊天当中。 嗯， 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随时的来提问，稍后继续回来。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人海呀，茫茫啊，随波逐流， 随波逐流， 浮浮沉沉， 浮沉沉， 人生高， 人生 如梦啊，亲爱的你。 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第十届影在创意，比从没有参加过的全新版本，四兄弟

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工厂的辣妈正传，还有最后半个小时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 LC。 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参与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除了可以来分享自己在自家宝宝这个语言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的疑惑呀，或者说你想晒一晒你们家宝宝哎语言天赋惊人，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上来跟我们交流。 没错， 当然还有育儿神器猜猜猜，还剩两样没有被拿走哦，这个还有这些漏斗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还有半个小时时间可以来猜一下，我觉得难度确实是有点大。 还没有人真的，我其实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 还有人说这是喂奶，有的确实是喂奶，但是它具体是干嘛的？对， 奶已经接近一半的， 对，已经很接近了，确实是跟奶相关。 对， 但你想想这个漏斗的形状为什么要这么设计？ 它能干嘛呢？ 能干点啥？ 它是防止什么情况出现呢？ 一说出来就大家就豁然开朗了， 嗯， 就差那么一小步。加油，看好你们。说语言发育哈，刚才说到了很多，就是上个时段最后含金量比较高的是跟大家总结了一下，在引导孩子去讲话，鼓励孩子讲话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一些小 tips， 一共有五点，大家可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哈。哎呀，一说起来这事儿我就脑袋嗡嗡的，因为要把它罗列成一条一条的时候就需要考虑你的脑容量了。 对， 对， 对， 逻辑。 对，首先第一个，你要时常的跟孩子说话。 对， 就不要做一个很安静的家庭。 是的， 但是你又不要说太多。 嗯， 这作为是第二点。第二点就是你要给孩子足够的空间和机会去表达。 嗯， 不要什么事儿你都抢着替他说。 没错， 对，这得给他一些机会。那第三点呢，讲到的是语速要放慢， 是 语句不要太过复杂。 嗯， 初期的时候主谓宾就已经够 了。 对，那第四点呢，就是同样的东西，同样的场景，你要用一个相对固定的表述方式。 对， 不要让孩子觉得很混乱啊。你昨天跟我说这个叫花儿，你今天又跟我说这叫水仙花，明天又跟我说叫玫瑰花，这个我可能就搞不清楚 了。是的， 对对对对，你就可以用花统称一切， 对 吧？ 对， 就类似这样的做法。第五个呢，就是一定不要吝惜孩子的牙床， 嗯， 要让他们尽可能多的去做一些咀嚼的运动，这也是对口腔肌肉的一个锻 炼。 对对对，这是以上五点，各位记住了吗？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因为刚刚讲到说，对于同样一个物件或者同样一个场景，要用尽可能固定的表述， 嗯， 这样可以帮助孩子语言发育。那请问，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看到什么混血啊， 嗯， 美籍华人，这籍华人，这那的，他们可能包括有些孩子，他就是处在一个双语或者多语言环境当中，包括方言也算， 是的， 对不对？那这样一些类型的孩子，他是不是通常就语言发育会晚一些？ 是的，就是这指的语言发育晚，其实是应该说他表达，他直接表达语言的时间是滞后一点的，因为他同一件事情，他就要理解三个人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来描述这个东西， 反正要超过一个。 对 对 对，所以他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去消化，所以他最开始他语言是迟一点的，但是他最开始表达的时候是可能如果是三种语言，比如有中英文或者还有一个方言，他是一句话里可能会穿插这三个语速。语言元素最开始慢慢慢慢的，然后大概到四五岁左右的时候，他才能辨别，哦，这原来是英文是一个语言系统，中文是一个，然后方言又是一个语言系统。嗯，他会出现一个有时候是混杂着来说的阶段。 所以对于这种多语言环境的孩子来说，他因为我们讲到零到三岁是一个语言的黄金期嘛， 嗯， 就是你如果在他这个阶段当中就是给他灌输多种语言的， 嗯， 那么他在语言表达的阶段当中就自然而然的表现出对于同一个物件，在他印象当中手机不只是手机，还有 cell phone。 对 对，就他会很自然的勾连在一起。 对 对， 对， 而不用像咱们这一辈人，应该差不多是小学高年级才开始学英语，从二十六个字母开始学。然后咱们现在说英语，你再流利，你的思维方式都是，这句英文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啊，哦，然后中文说成英文的时候啊是这么一个啊，然后要换一下语序啊这么说，然后最后，所以你的思维时间会更长。 对对， 那对于这样多语言环境的孩子的话，他就会自然而然就蹦出来了。 对对， 它是一种习惯性的。 是的是的， 所以不见得说他的语言发展会比别人晚，而是他表述的这么一个过程可能会比别的孩子用的时间更长一些， 只是学习消化的时间比别人更长一点。 嗯 嗯， 在刚才我们有归结一些小 tips 告诉辣妈酷爸们说怎么去帮助孩子，去引导孩子去发育这个语言，那有没有一些 就是寓教于乐的小游戏，因为你们最擅长发明游戏了嘛。 嗯， 对，可以帮助孩子去做一些语言训练。 对，所以我们说帮助孩子发展语言训练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唱歌。 哎，我觉得真的是，就是有一些耳熟能详的英文的儿歌。 嗯、对， 你到现在，比如说你，其实你生活当中如果不太用英文的话，哪怕你之前什么四六级过了， 嗯， 什么专四、专六、专八都过，你不从事这个行业，语言这东西就会遗忘嘛。 对。 可是要有一些句子，你这辈子都忘不了，是因为那首歌你一直没有忘掉。嗯、 对、嗯、对，就像那时候说高中背课文，不就因为王菲唱过？ 哦， 对，什么《明月几时有》啊？对， 对 那个，所以大家记得比较清。 对， 那所以语言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帮助孩子，就是这个歌曲歌曲是比较容易记住这个学习语言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更多的就是用歌曲，然后让他用熟悉的更容易记起的方式帮他练习语言的发展。 嗯， 所以一般像我们能唱的什么小星星啊，如果你可以唱中英文版的其实也都很好，但只是记住一点，给孩子唱歌的时候千万不要拿一个手机就在那儿放，那个意义不是很大。 嗯， 因为 没有情感的交流。 对，一个是情感，第二个就是要看口型。 嗯， 对，因为他这个就是精细肌肉了，其实已经、 他在模仿你语就是口腔的变化， 对， 去控制不同的音节。 对，而且不要忘记孩子最爱看的就是观察面部表情复杂的变化。所以你知道我们就是看到你的嘴张得越大，然后孩子印象就会越深刻。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其实如果你要招这个早教老师，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倾向于招嘴比较大的人。 我觉得我适合。 这样的话就是孩子看起来清楚嘛。 啊、 对，然后要不就面部表情，像我们这一乐呀一怎么样，你会发现超夸张的那种。因为只有这样孩子才看起来他比较明显一点。 为什么喜欢看动画片、也是因为卡通人物很夸张。 对 对， 所以记住一点，就是要让孩子看到你的口型 的， 而且你的 清晰的变化， 对， 动程一定要很明显。 对，所以就不是周杰伦的那种唱法，就是那一种对孩子帮助不大。 把你嘴里的湿鞋垫拿出来。 对，所以唱就是把嘴张开，让他知道就是什么，比如 twinkle twinkle 那个音是怎么出来的，呜是什么样子，然后再高一点的音是什么样子，然后他就都能看见。你发现就是当你对着孩子唱歌的时候，他一定是看你的嘴，然后再左右晃，因为这儿变化比较多。 对， 也是吸引他的一种方式。 那我现在都在，因为我们家孩子有一些就是听到节奏就会愿意舞动的， 嗯， 这样的一些小的基因在， 很好啊。 所以我现在给他唱歌时候我都会跳舞，我觉得可能是我的肢体语言占据了我嘴型的动作。就喧宾夺主了，我决定最近不跳舞了。 可以跳，不过这已经变成你们很喜欢的一种 互动方式 了。 他会指着我，你跳，然后我跳完、我说你跳，哎呀呀，戒指都甩出去了。然后他就会接过去，就我们就在家斗舞，你知道吗？ 对， 这是一种亲子方式。 这个比单纯的学语言要重要的多啊、这是你们亲子之间的bonding啊，这个更珍贵。 嗯， 所以不要为了学语言而刻意的做这件事情。 好的。 嗯。 LC 一会儿还要给大家推荐游戏啊，就是关于语言发育的。我们这边也会有一个小视频，看一看一岁以上的宝宝语言训练游戏，家长可以学着怎么做。来看一看下面这个视频。 大家好，我是 Luna 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可以训练宝宝语言的早教游戏——唱音阶。咪嗦咪嗦。语言是智力发展的基础，一岁左右的宝宝训练他们的语言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提高孩子未来的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首先，家长请选择两个音阶，例如咪和嗦。在唱的过程中，家长可以边敲边唱，也可以加入一些宝宝熟悉的语言，例如 Hello 你好妈妈等等。如果宝宝完成的好的话，可以增加到3至4个音阶。 通过一些简单的音阶、嗯、然后其实也跟 LC 刚刚推荐给大家的就是用曲调 嗯 去让孩子熟悉某一个语言的发音 嗯 是类似的、嗯、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有点难 ,miso,miso, 还 hello, 妈妈 是啊 好难 啊, 是 啊, 是啊 一次以上确定可以搞定吗 真的有点难度、 嗯、 就是因为我们 有什么改良吗这个游戏方式 可以然后就是因为它最常发的音就是张口爸的那个音完全你可以用这个巴巴巴巴这种音阶去唱就用爸这个词代替那个正常的音阶因为如果你用很难的就是发音很复杂的那些声音让孩子去模仿他一旦发现他有时候做不到的时候他就会放弃这件事情了 嗯， 所以如果对于一岁的孩子来讲我们就用爸这个音然后唱出不同的音阶 音高、嗯、 对音高我觉得就是完全 OK 了 就是不要让孩子的挫败感在刚开始就已经产生了 对 入门不要太难 对然后先唱清爸爸这种词之后、嗯、然后从一般都是从没有节奏开始就是只是念爸爸爸爸爸然后等到什么两岁之后你再开始有了 mi rai do 这种敲音的这种会比较建议一些、 嗯、但是像这种小玩具其实家里面可以有一个这样有一些音阶高低的 嗯 可以让孩子去学会敲击呀、啊 嗯、 感受不同的音高啊 对 就孩子会就愿意模仿这样的一些小玩具 就是刚才他用的这一个木琴然后其实也可以给家长推荐什么样的比较好其实从音频里听它稍微声音有点尖 对对对 然后 音高有点高 对一般我们选的都是你要看那个材质因为看视频里面它是一个木头的材质 对其实底座是木头 对它底座还有敲的那个棒 啊也是木头的 对如果敲的那个、嗯、你底座是木头是 OK 因为它有一个那个回声在、 嗯、 然后可以让那声音很延绵很好听、 嗯、 然后要用的那个头其实橡胶头是最好的 哦， 它不刺耳 啊，因为木头的敲击那个棒槌， 对 对，棒槌是那个敲击的那个物件哈， 对， 可能会让声音变得太清脆， 对， 太过清脆， 对，就是所以用一个橡胶头的话，就听起来那个声音是比较舒服一点的，对于孩子来讲、 嗯、稍微温柔一点， 对、 嗯。 然后如果用这个敲击的话，两岁之前都建议是大人在敲。 哦， 因为孩子对于首先那个棒很细， 对对对， 然后他那个每一个瓣儿之间又是非常窄的， 对 对, 对, 对， 所以在他们手里边，一个是就是他们会什么，他不会这样一个一个敲，他会就是 扫射， 对，就是在这哒啦哒啦，就是之后 滑行， 对，就变成了一个 就是不知道在干什么的一个小游戏了，就反正我一动就有声， 嗯， 这样， 明白明白、 嗯，而且有的那种音阶棒，它不是一整片，它是能取出来的， 哦， 那种， 所以就是那种一节一节，每一节是一个音高， 对， 所以你可以把它放的稍微分散一点， 对，你可以就是每次，比如我 拿 两个音先去敲、 嗯，对对对， 因为先听一个音，然后最后拿两个音敲，让它模仿是比较好的。 所以总之进阶的时候、嗯、要给他一些就是台阶一步一步往上迈 循序渐进一定是这样的 不要一下迈太高 对 嗯 嗯。 除了用这种唱歌的方式音高的方式去让孩子找到一些语感 嗯， 还有一些别的方式吗刚刚包括说念一些故事啊什么绘本什么的你会有些什么推荐吗、 嗯、故事和绘本是这样尤其是在选绘本方面有的说好的绘本其实不是说它内容文字怎么样真的是画画的好然后就是绘本还是主要就是一个是看画一个是看那个绘本之间的逻辑 我发现绘本有几种特点、 嗯、 我买的不算特别多但是一些网红款我都有 嗯， 什么那个日本翻译家什么画的那个什么青蛙那个袜的那个、 嗯、 那本我就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下回可以带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就是它每一个动物叫都叫袜什么、 啊、 什么老鼠青蛙、 嗯、 蛇都叫袜我觉得孩子的认知是有问题的这是一类就是属于色彩色块类的、 对 它但是它画的颜色很好看冲击力挺大的、还有一类是属于就是类似于铅笔画的那种、它的色彩之间对比度没有那么强但是画的相对精细一些是那样一种类型的可能那种类型是不是后者更适合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宝宝 对所以就是有很多国际上获奖的那些绘本有 是有道理的 对他会写就是因为什么而获的奖就如果是因为颜色线条这一种的我觉得就是比较适合 低龄的宝宝 对但如果是说他的故事线就是他的就是 逻辑 对 是情节 那种是三岁以上、 嗯、 就是你看他会讲他是因为什么获的奖就是也不要就是一竿子全都拿过来就是也要挑 究其他的原因是什么， 要有针对性，就跟咱们选教材一样。 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讲绘本的时候，刚才 LC 在前面节目当中也提醒过辣妈伙伴们了，千万不要纠结于书上本来印有的跟故事相关的那些字儿。 对， 文字可以忽略不计，你就把自己当成一张白纸，你就不识字儿。 对， 你跟孩子一样不识字儿，一起来看这个绘本。 对，我建议讲故事都是妈妈或者爸爸看到那个故事 第一反应下意识的 自己编，但是你确保一点，就是你编的这个故事你下次要记住 啊，所以情节也不要太复杂，不要考验自己的记忆力。 对，或者如果说你真的记不住的话，你可以参考文字。对，就但是不要、 不要手指， 不要只读，这种是意义不是很大的，而且可能对学习它重点就忽略了。对， 明白了。我就开始自省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学过播音的人、就是见字就出声儿，你知道吗也是有很多误区在育儿的过程当中 控制不住。 对，控制不住我自己。所以大家这个所有的辣妈伙伴们，我们都希望有这么一个平台，每周三下午的两个小时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这个带孩子一些这个经验呐、经验之谈呐、包括去吐槽啊、包括去发现一些自己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啊、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每一个父母都是在伴随孩子一起来成长的，没有人天生就会当父母。再次感谢 LC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是今天是我们两个人哈， 谢谢 这个各顶半边天，对吧也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稍后为你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拜拜 拜拜。 笑我有多简单，像番茄加两个蛋，闭上眼就睡，多自然。想着你有多困难，